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年7月25号在福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名城泉州的宋元时期中国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成功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曾有过一段怎样的辉煌历史？而今日的泉州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来听记者对旅游达人猫叔黄晓辉的访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也申请将该国大堡礁的濒危问题推迟到2023年再讨论。大堡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丽的福建泉州。今年的7月25日，中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这也使得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了56项。而这一届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宋元泉州，宋朝和元朝时的泉州呢，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一个杰出范例。它展示了公元10到14世纪港口经贸的蓬勃发展，对该时期的世界商贸的往来、文化交流以及亚洲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宋朝和元朝时期，泉州凭借着其悠久的航海传统、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运输体系、发达的手工业、杰出的航海以及造船技术、多元社会族群共同推动等因素，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开辟成了一个博商云集、多元繁荣、梯航万国的世界大港。此次泉州的申遗成功呢，一共包含了22个承载着宋元泉州整体关键价值的系列遗产点，包括了由城门、城墙、路网构成的城市格局、关键设施遗迹、多元社群宗教建筑和造像、文化纪念地的史迹、城市干道水系、陶瓷和冶铁生产基地，以及由桥梁、码头、航标组成的水路交通网络。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播出北京外语广播的记者 Chloe 采访了自媒体人黄晓辉，他本人呢就是一位泉州土著，如今从事旅游业的工作。得知故乡泉州申遗成功之后呢，他非常的激动，也希望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故乡泉州的种种好去处。相信申遗成功之后，泉州的旅游业也会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欢迎大家去泉州。好，我们就来播出记者 Chloe 对黄晓辉，网名猫叔的访问。 名录，而他提名的这个，首先哈，我们要恭喜您的家乡泉州，因为最近呢，泉州这个名字哈被很多人所知晓。刚刚呢，在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呢，泉州它是顺利的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审议，成功的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他提名的这个项目呢，标题叫做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那泉州在之前呢，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默默无闻的一个城市，但是突然一下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想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为什么它能够成为世界遗产。作为一个泉州人来说，肯定这一刻对你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了。 对，非常非常自豪。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压抑不住的激动。 因为作为环球旅行家哈，我想你去过很多的城市，然后很多的世界遗产，但是你之前有没有觉得说我的家乡泉州也应该是被列为世界遗产，它有这样的一些丰富的历史啊，包括文化的遗存，你当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其实一直觉得泉州是应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我觉得今天他所得到的是他有实至名归，他应该得到的。因为泉州人经过非常非常多代泉州人的坚持，我们其实把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一直留存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他的今天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地位，我觉得其实是他应该得到的。对， 我记得哈，你曾经在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博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短视频里头，你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介过你的家乡泉州，包括它的那种独有的文化。现在可能还可以看到很多宋元时期的那样的一些建筑啊、庙宇啊，以及它非常独特的那种，就是大家很虔诚的一种文化。 其实是一种，就是我们其实我会这样去诠释我们泉州，有比较大人理解的，就是泉州人的一生，我觉得或者应该准确是两件事情是我们离不开的，从生到死。第一件事情就是拜拜，我们说拜拜就是去我们信仰的地方去并且去朝拜，去求得内心的平静，去取得这种信仰，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喝茶。那所以我觉得泉州的它的最独特最宝贵的地方，官方有一句话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就描述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烟火则是泉州有很丰富的烟火气息，非常浓烈的生活的那种热情。那先者是各种神这种宗教的遗存，应该泉州是在全世界保留各种宗教遗存最丰富的城市，应该是没有其二。它应该是联合国教官组织很早就认定的世界多元文化中心第一个的，所以就是泉州。 因为我们也看到哈，泉州它是叫做宋元时期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所以你刚才也提到是多元的一个宗教文化的遗存。那在泉州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宗教遗存呢？ 泉州首先它有中国目前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庙清净寺，建于北宋祥符大中祥符年间嘛，距今已经超过1000年了。清真寺大家都想象不到，中国最古老清真寺竟然是在东南一隅的泉州。 还真的 是。第二呢，有整个东南地区最大的文庙建筑群也在泉州，就是儒家就是孔子，所以我们很重视教育，经师重教，对对对。然后呢，泉州还有像泉州的开元寺，它保留的东西塔、镇国塔跟仁寿塔，它是中国目前现存最古老的木榫卯结构的这个石塔，是中国目前最古老，都是南宋时期建立，差不多也都距今差不多800年了，对。还有就是包括中泉州有全世界唯一的摩尼教遗址在草庵晋江的草庵。那摩尼教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就以前国家说这个杨雄你说的明教就摩尼教。摩尼光佛，对。 另外还有伊斯兰教圣墓。 对对对，圣墓，对对对。 那 所以还有包括印度教的意思我们也有，对。 所以就是说当年作为一个海洋贸易的一个中心哈，就是世界各国的人来到泉州，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进行生活，把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也带过来了。但是呢在泉州这个地方呢，所有这样的历史遗存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你刚刚说的无论是文庙也好啊，伊斯兰圣墓也好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地方各个文化的踪迹还在。 对，我觉得其实上因为我刚刚现在人是在河西走廊，刚刚去过敦煌，那敦煌是在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城市嘛，它应该成为一个国际商贸城市。那其实到了宋元时期是以陆上丝绸之路就慢慢的就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所以那时候泉州就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或者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港口。所以其实我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就是从我的家乡来到了河西走廊。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我可以跟你说，就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包容，在于大家一起把这个城市做得更繁荣。这个就是宋元时期泉州人、泉州的主政的官员以及从全世界来到各地来到泉州的商人他们一起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那这个文化的包容和谐共处哈，对于我们现代来说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呢如果是我们感受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啊、碰撞啊、交融啊，我们去到泉州就可以说是通过这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都感受到各个不同文化的这个魅力了。 那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泉州人从生到死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拜拜，那他们是拜什么宗教呢？信仰什么宗教呢？还是现在在泉州也是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同时盛行的？ 因为信仰什么宗教都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既有佛教，本土中汉传佛教，也有这个道教，也有这个伊斯兰教啊，也有就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啊，也就是都有，就是泉州人的信仰。但主体来讲，我自己概括是叫做以佛道教为主体的实用主义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拜的每一个神佛都是有他的管的事情。 哦， 所以你什么求什么事情，就是找哪个神哪个佛去求啊？对，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他们只能有分工的，不同神佛管事情不一样。你看泉州这样的，你能从这个侧面，我能只能说以我个人的观点考虑，就是分析，就是泉州人一个重商的城市，就是非常实用，对吧？你发现有什么事情是求谁 ？OK， 比方说呢？ 比方说，那每家里都会有土地爷，那土地爷管的就是你家里的这个事儿。县官不是县管嘛，对吧？那比如说你这个妈祖他是管海上的，你就渔民或经常出海人，你就要去求拜妈祖。 嗯哼， 对。那关帝的关帝爷去管的事情很多啊，所以你不管是求财啊，或者是你去求学什么都可以拜，所以他其实是交叉的，他的这个职能是交叉的，也有管的非常具体的，也有管的事情很多的啊，所以就是他的香火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泉州老城里面，就是鲤城区，目前的鲤城区，那他以各种不同信仰的寺庙啊、教堂、道观这加起来，总共大概有100多座啊。其实老城这么，而且很多就包括就是小巷，每个巷里面都有自己他的这个社区保护神啊，就供奉了一个庙，在这个庙的人在管这条巷子或这条街啊。 哦，真的 吗？还不包括那些大的神婆。对对对对对。 哦，难怪叫半城烟火半城仙儿哈，这个仙儿还真是很多呀。 就是到处，就你一转角可能就遇到一仙儿在庙在那里。对。 哦，转角就遇到仙。哦，那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对对对。 那从这个形象上描述哈，您刚才也说了半城烟火，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这个香烟缭绕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吗？ 嗯嗯嗯。先生，我觉得半城烟火的烟除了是寺庙的香烟，更重要的是烟火气息，生活的气息。 嗯。 就是泉州人依然保留着很多古代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春节有很多很重要的祭祀啊，包括有时候下面乡村都要抬这个神像出来巡游巡境保平安。啊，每个月都有很多不同的神佛的这个典礼，然后甚至泉州像开元寺，它有一个叫这巡佛日啊。以前疫情之前呢，巡佛日的话，每个月的都有一次，每个月农历的26的子时啊，准确是就是公历的话，就是第一前一天的11点开始，但是子时我们现在已经现在计时就11点吧。子时会有很多信众去参加这个仪式，那这个仪式会持续12个小时，到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结束，而且呢每年有12次啊，然后最隆重的一次基本上是在春节，就是腊月26这一天，那整条西街会封起来，然后就有点像晚上大半夜就很半夜大家都要睡觉，没有半夜就封起来，大家就不同，就很多人就拿着鲜花拿着祭品，然后买东西去祭拜。对对，还会吃素面。泉州其实老城或城市生意人不会特别特别多。但是这个活动基本上就能大概有个将近30万人会去参加。 哇， 这只是泉州其中一个庙的一年里面的一个活动而已。 也就是说到了泉州的老城里面，我们真的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就会有非常非常，而且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庙，比如还有别的庙与它有的活动，那也非常多人。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这种从古代的这种对于就古代人民为对于这个神明的这个崇敬跟这个他的这个虔诚会一直一代代在泉州会传下。所以我从小就我们泉州人是这样，就一代一代就是从小就会被妈妈外婆奶奶带着去拜拜。所以你去看泉州的寺庙的去很多都是携家带口从老到小全家去的，而不是说我们看很多寺庙可能都是像年纪人呢、会去拜一拜，但是我们泉州拜拜是不分年龄段，不分这个工作，不分从哪里来的，甚至能从外地来泉州的这个生活人，慢慢他们也会接受这样的一种传统，融入泉州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世俗里面。 嗯， 那看来咱泉州人哈，这个文化生活或者是这个市民的活动还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所以呢烟火气也很浓。我记得您刚才在这个采访之初哈，提到说其实泉州人也是经过了非常艰辛的努力，才将我们说宋和元社会的风貌啊，包括一些文化的这个风俗啊，保存了下来。这中间是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困难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泉州的这个海洋性格的形成其实有它的地域的元素，因为它本身就是福建就是田地少嘛，山多啊，所以它必须要以这个商业为主。那同时呢，就是你不像就是中原富庶地区或者是江南富庶地区，它有很多的可用，所以你对于很多东西来讲你必须要珍惜爱护。甚至比如说泉州有个地方，它就是开元寺里面有一个大殿，是现在是明代重修的。大殿背后有两个很著名的石柱，是从元代的坍塌的古印度教的寺庙挪到这个开元寺里面去的，而且这还是开元寺八景之一，但是是印度教的神湿婆神。所以你在别的地方你是不能接受，说为什么在一个佛教寺庙竟然能用一个两根印度教石柱来当一个大雄宝殿的柱子，对吗？但是泉州人觉得不违和啊，非常好。 OK，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代一代的对于这种文化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就应该是珍视，以及觉得，它就是物尽其用嘛，我不需要再浪费别的，就是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合理的利用资源，对吧？我们保护资源，我们要尽可能少的去浪费。这种观念可能在泉州人在1000年前或者是800年前，他已经有这种观念。 而且可能刚刚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什么一代一代的传承哈，所以这样的一种文化， 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习俗它是没有断代的，它就是从 对对对 姥姥传到了妈妈，传到了孩子。 对对，一代一代包括食物的味道，包括种这个生活的方式，就是而且泉州人，你去泉州如果真的去亲身去的话，每个人泉州人都会非常骄傲自豪的介绍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向导。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我去了地方年，我觉得很少有城市能像泉州这样，这也是我一个作为泉州人，我走过很多地方之后我才敢说这句话啊，就是因为每个人泉州人都会从内心发自骄傲说我的城市非常好，我想要让你们了解真正它的美啊，只是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可能从此时此刻开始更多的人会选择泉州作为他们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您建议用几天的时间会比较好，会把整个泉州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游历。 我觉得泉州不是一个一次能来就够的城市，泉州的生活气息也不是说像我们景点打卡那样的去一个个打过就算了。泉州生活气息我觉得是这样，早上起来有，如果不想睡懒觉，早上起来去菜市场转一转，吃一个泉州当地喜欢吃的小吃，比如面线糊配油条，还有标准的吃法。 什么配油条 呢？面线糊配油条，那面线糊里面也，面线糊里面还有各种，面线糊里面有各种加各种料啊，就是各种海鲜或者其实肉类。然后吃完之后呢，再溜达到寺院里面转一转，然后逛一逛，然后就是感受这个泉州人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可能再往后呢，可以再去路边找一个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中午饭吃一顿泉州地道的小吃，然后下午呢，你可以再溜达到泉州的小大街小巷穿行中，迷失在泉州的老城里面。对，晚上再去吃到闽南的海鲜大餐，吃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意犹未尽呢，可以找一家茶馆，泉州茶馆，坐着听喝茶，听听南音， 哇， 或看木偶戏表演，然后再回到天台上面去看看，就月光洒在这个开元寺宋代双塔，你就感觉是一个跟1000年前的人一样在望着那个景象在入睡。 哇，这个描述让我立刻就想去泉州。我想也是通过你的这个描述哈，可能我们感受泉州这座城市最好是用一种慢节奏的这个方式哈，真的是融入它的生活，融入这个城市它的呼吸它的节奏，然后你慢慢的去跟着它的这种脉动沉浸其中，这是最好的旅游方式。所以也就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越长越好，时间越久越好。 对 好的好的，所以走过了世界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那猫叔心里最留念的肯定还是自己的家乡泉州了。 没错。 OK， 我也知道你每年都会花上一段时间，然后就像您刚才描述的，去泉州看看烟火，然后喝喝茶，享受一下那种很宁静很舒服的生活。 对于我来讲就是回家嘛，就是陪陪家人，就见见朋友嘛，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是我们的日常 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很熟悉，不需要有一个调整，你到了就已经马上可以进入那个节奏。 所以我们外乡人去了也会有这种感觉， 会，会，泉州人都很热情，对，真的，你去的就能感觉到，对，就是不要，我觉得其实我还特别喜欢大家，就是说迷失就好了，迷失你就会有不经意的惊喜。 哇， 当然主要的一些你特别想看的东西去做计划，然后其次接下去就迷失好了。 好，这个词用得很好，好，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迷失泉州的这样的一种旅行的冲动哈。真的到这座城市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毛叔跟我们分享他的家乡泉州。好，谢谢毛叔。 不客气，好，再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的话题还是和世界遗产相关。每一年都有新的世界遗产项目诞生了，例如像今年中国泉州便是其中之一。而每一年呢，也会有一些原本已经评上世界遗产的项目呢，被列为濒危，甚至从名单中移除。在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前夕，澳大利亚就非常的紧张，因为该国的标志性世界遗产大堡礁在之前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很可能将其列为生态系统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当中。别小看这濒危二字，这背后其实意指政府没有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导致其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大堡礁是澳大利亚的国家标志之一，它每年可以吸引大约500万的全球游客来此参观，创造了7万个就业机会。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提出要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原因是大堡礁受日益上升的海洋温度影响而被严重破坏。那么如果该提议一旦被采纳，很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旅游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为了保住这个世界遗产的头衔，澳大利亚环保部部长苏珊雷在会议的前几周前往了十几个国家寻求支持。那么大堡礁为什么会被列入濒危呢？我们先来听下面的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前，大堡礁每年吸引大约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澳大利亚带来近60亿澳元，约人民币300亿元的旅游收入。昆士兰州北部的汤斯维尔拥有20万人口，是大堡礁地区知名的旅游小镇，旅游业是当地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丽萨的公司运营着两条帆船，为游客提供航海、观光和潜水服务。新冠疫情给他的生意按下暂停键。今年以来，随着昆士兰州当地疫情有所缓解，大堡礁的旅游观光开始逐渐恢复，丽萨又变得忙碌起来，有时一周有6天带游客出海。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eco-friendly. We do take a lot of pride in making sure when we all enter the water, the reef is going to remain as close to as what it was. 不过近几年，大堡礁夏季不断出现异常高温天气。从2016年开始，大堡礁地区的珊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白化现象，大量珊瑚因此死亡。据了解，珊瑚白化是海水温度上升导致珊瑚及其体内共生藻死亡，仅剩下透明的珊瑚虫或白色骨骼的现象。在科学家看来，旅游对珊瑚的影响比较有限，对珊瑚威胁最大的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令洪水、飓风等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并导致海水温度升高，而珊瑚对水温非常敏感，一到二摄氏度的升高都可能让珊瑚死亡。为了保护大堡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曾共同出台了大堡礁2050长期可持续计划，从生态系统健康、生态多样性、水质多个方面管理大堡礁。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系列保护项目在实施。 Plan addresses managing our marine park and protecting our biodiversity. It includes killing the crown of thorn starfish, which eats coral and isunsustainable when it has an outbreak. It includes our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it even includes working with our farmers to reduce pollution from the land to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在7月25号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视频会议上，澳大利亚申请将濒危这个问题推迟到2023年再讨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长苏珊雷在会上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给专家们更多时间来评估澳大利亚提出的保护计划，同时提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世界遗产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方案。最终，委员会决定将大堡礁问题放在明年会议上再次讨论。不过，绿色和平组织对会议结果表示了失望，声明中称，世界遗产委员会失去了一次给澳大利亚政府敲响忽视自然保护警钟的机会。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明天这个时间环球三十分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It's 9 a.m. Beijing time.